你好，我是 Ch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HTTP 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上次我介绍了 HTTP 的五个基本特点，这次要说的则是它的优点和缺点。其实这些也应该算是 HTTP 的特点，但这一次会更侧重于评价它们的优劣和好坏。上次我也留了两道课下作业，不知道你有没有认真思考过？今天可以一起来看看你的答案。与我的观点是否相符，共同探讨一下。不过在正式开讲前，我还要提醒你，今天的讨论范围仅限于 HTTP 一，所说的优点和缺点也仅针对于 HTTP 一。实际上，专栏后续要讲的 HTTPS 和 HTTP 二都是针对 HTTP 一优点的发挥和缺点的完善。首先，HTTP 最重要也是最突出的优点是简单、灵活、易于扩展。初次接触 HTTP 的人都会认为，HTTP 是很简单的，基本的报文格式就是 header 加 body，头部信息也是简单的文本格式，用的也是常见的英文单词，即使不去看 RFC，只靠猜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可不要小看了简单这个优点，它不仅降低了学习和使用的门槛，能让更多的人研究和开发应用。而且我在第一讲时就说过，简单蕴含了进化和扩展的可能性。所谓的少即是多，把简单的系统变复杂，要比把复杂系统变简单容易得多。所以在简单这个最基本的设计理念之下，HTTP 又多出了灵活和易于扩展的优点。灵活和易于扩展实际上是一体的，它们互为表里，互相促进。因为灵活，所以才会利于扩展，而易于扩展又反过来让 HTTP 更加灵活，拥有更强的表现能力。HTTP 里面的请求方法。URI、状态码、原因短语、投资段，这些每一个核心要素都没有被写死，允许开发者任意定制、扩充或者解释，给予了浏览器和服务器最大程度的信任和自由，也正好符合了互联网自由与平等的精神。缺什么功能，自己加个字段或者错误码什么的补上就是了。请勿跟踪所使用的投资段，堵挠的 track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最早由 Mozilla 提出，用来保护用户的隐私。防止网站监测追踪用户的偏好。不过可惜的是，DNT 从推出至今差不多有七八年的历史，但很多网站仍然选择无视。虽然 DNT 基本失败了，但这也正说明 HTTP 是灵活自由的，不会受到单方面势力的压制。灵活易于扩展的特性还表现在 HTTP 对可靠传输的定义上，它不限制具体的下层协议，不仅可以使用 TCP、Unix Domain Socket，还可以使用 SSL、TLS。甚至是基于 UDP 的 Quick，下层可以随意变化，而上层的语义始终保持稳定。HTTP 协议的另一大优点是应用广泛，软硬件环境都非常成熟。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HTTP 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简单的 Web 页面，到复杂的 JSON、XML 数据；从台式机上的浏览器，到手机上的各种 App；从看新闻、泡论坛，到购物、理财、吃鸡。你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使用 HTTP 的地方，不仅在应用领域，在开发领域，HTTP 已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并不局限于某种编程语言或者操作系统，所以天然具有跨语言、跨平台的优越性。而且因为本身的简单特性，很容易实现，所以几乎所有的编程语言都有 HTTP 调用库和外围的开发测试工具。这一点我觉得就不用再举例子了，你可能比我还熟悉。HTTP 广泛应用的背后，还有许多硬件基础设施的支持。各个互联网公司，还有传统行业公司，都不遗余力的触网、购买服务器、开办网站、建设数据中心 CDN 和高速光纤，持续的优化上网体验，让 HTTP 运行的越来越流畅。应用广泛的这个优点，也就决定了，无论你是创业者还是求职者，无论是做网站服务器还是写应用客户端，HTTP 都是必须要掌握的基本技能。看过了两个优点，我们再来看看一把双刃剑，也就是上一讲中说到的无状态。它对于 HTTP 来说既是优点也是缺点。无状态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服务器没有记忆能力，所以就不需要额外的资源来记录状态信息，不仅实验上会简单一些，而且还能够减轻服务器的负担，能够把更多的 CPU 和内存用来对外提供服务。而且，无状态也表示服务器都是相同的，没有状态的差异，所以可以很容易的组成集群。让负载均衡把请求转发到任意一台服务器，不会因为状态不一致导致处理出错。使用堆积器的笨办法， 轻松实现高并发高可用。那么无状态又有什么坏处呢？既然服务器没有记忆能力，它就无法支持需要连续多个步骤的事务操作，比如电商购物，首先要登录，然后添加购物车，再下单、结算、支付，这一系列操作都需要知道用户的身份才行。但无状态服务器是不知道这些请求是互相关联的，每一次都得问一遍身份信息，不仅麻烦，还增加了不必要的数据传输量。所以 HTTP 协议最好是既无状态又有状态。不过还真有这种鱼和熊掌两者兼得的好事儿，这就是小甜品 Cookie 技术。HTTP 里面还有一把优缺点一起的双刃剑，就是明文传输。明文的意思就是协议的报文不使用二进制数据，而是用简单可阅读的文本形式。对比 TCP、UDP 这样的二进制协议，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不需要借助任何外部工具，用浏览器、VRShark 或者 TCP Dump 刷包以后，直接用肉眼就可以很容易的查看或者修改，为我们的开发调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当然了，明文的缺点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HTTP 报文的所有信息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漫长的传输链路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毫无隐私可言。不怀好意的人，只要侵入了这个链路里的某个设备，简单的旁录一下流量，就可以实现对通信的窥探。你有没有听过免费 WiFi 陷阱之类的新闻呢？黑客就是利用了 HTTP 明文传输的缺点，在公共场所架设一个 WiFi 热点开始钓鱼，诱骗上网。一旦你连上了这个 WiFi 热点，所有的流量都会被截获保存。里面如果有银行卡号、网站密码这样的敏感信息的话，那就危险了。黑客拿到了这些数据，就可以冒充你为所欲为。与明文缺点相关但不完全相等的另一个缺点是不安全。安全有很多的方面，明文只是机密方面的一个缺点，在身份认证和完整性校验这两方面，HTTP 也是欠缺的。身份认证简单来说就是怎么证明你是你。在现实生活里面比较好办，你可以拿出身份证、驾照或者护照，上面有照片和权威机构的盖章，能够证明你的身份。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这就是个麻烦事儿。HTTP 没有提供有效的手段来确认通信双方的真实身份。虽然协议里面有一个基本的认证机制，但因为刚才所说的明文传输缺点，这个机制几乎可以说是纸糊的，非常容易被攻破。如果仅使用 HTTP，很可能你会连到一个页面一模一样，但却是个假冒的网站，然后再被调走各种私人信息。HTTP 也不支持完整性校验，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容易被篡改，无法验证真伪。比如说，你收到了一条银行用 HTTP 发来的消息，小明向你转账100元，你无法知道小明是否真的就只转了100元，也许他转了1000元或者50元，但被黑客篡改成了100元。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HTTP 没有办法给你答案。虽然银行可以用 MD5、SHA-1 这些算法给报文加上数字摘要，但是还是因为明文这个致命的缺点，黑客可以连同摘要一同修改，最终你还是判断不出报文是否被修改。为了解决 HTTP 不安全的缺点，所以就出现了 HTTPS，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最后我们来谈谈 HTTP 的性能，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不算差，不够好。HTTP 基于 TCP/IP，并且使用了请求应答的通信模式，所以性能的关键就在这两点上。必须要说的是，TCP 的性能是不差的，否则也不会纵横互联网江湖40余载了。而且它已经被研究得很透，集成在操作系统里边，经过了细致的优化，足以应付大多数的场景。只可惜如今的江湖已经不是从前的江湖，现在互联网的特点是移动和高并发，不能保证稳定的连接质量，所以在 TCP 层面上，HTTP 有时候就表现得不够好，而请求应答模式则加剧了 HTTP 的性能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对头阻塞。当顺序发出的请求序列中的一个请求，因为某种原因被阻塞的时候，后面排队的所有请求也一并被阻塞，会导致客户端迟迟收不到数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诞生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Web 性能优化。HTTP 官方标准里面就有缓存一张，非官方的花招就更多了，比如说切图、数据内嵌与合并、域名分片、GS 黑科技等等等等。不过现在已经有了终极的解决方案：HTTP 2和 HTTP 3，后面我也会展开来讲。好了，今天讲的东西不少，简单小结一下这次的内容。HTTP 最大的优点是简单、灵活和易于扩展。HTTP 拥有成熟的软硬件环境，应用的非常广泛，是互联网的基础设施。HTTP 是无状态的，可以轻松实现集群化、扩展性能，但有时候也需要用 Cookie 技术来实现有状态。HTTP 是明文传输，数据完全肉眼可见，能够方便的研究分析。 但也容易被窃听。HTTP 是不安全的，无法验证通讯双方的身份，也不能判断报文是否被篡改。HTTP 的性能不算差，但不完全适应现在的互联网，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 HTTP 免不了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你也不要怕，别忘了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灵活可扩展的优点。所有的缺点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想办法解决。接下来进阶篇和安全篇就会讲到。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三个思考题。你最喜欢的 HTTP 优点是哪一个？最不喜欢的缺点又是哪一个？为什么呢？第二个，你能够再进一步扩展或者补充论述一下今天提到的这些优点或者缺点吗？第三个，你能试着针对这些缺点提出一些自己的解决方案吗？欢迎你把自己的答案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